锵锵三人行，哎，广美来了啊！今天这个跟广美呢谈谈婚姻问题，最近大家都很关心，不是谈婚姻问题啊，谈谈求学的问题。薛老师，我看见你想起来了，这个高考是结束了啊，有些人报了北大，结果没有考上，我今天可以再给他们推荐一条路，上北大还有一条路，你上北京大学保安大队，17年来。你知道吗？北大的保安队里边出了300多个大学生，其中还有最后拿到了硕士，什么就研究生的。而且呢，北大这个还不算什么，这家伙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你知道吗？那就得到这个中山大学。最近你知道网上一则美事在这个到处流传，说中山大学中大有一个保安，这保安叫杨顺。人家现在已然在瑞典享受免费教育，为什么呢？他本来是一介保安，哎，但是好学呀，是吧？好学又在学校里，他可以旁听啊，可以上课学英语，不但学英语啊，学校还有跟这个外国留学生什么这种学中文的，对吧？反正一来二去，是吧？他也会泡，就是哎，给他泡上了一个瑞典妹妹。这个瑞典美眉的名字叫小梦，就中文名叫小梦。而且我查考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看来虽然是保安，你也要有信心，就要主动出击。他是怎么搭上这个小梦的呢？就是说他不是自学英语吗？学英语，所以你在大学里保安他有机会啊，可以跟外国人聊天。他想跟看见一个外国女孩正在湖畔独坐，就是这个小梦，他想去给她练英语，结果上去打招呼，这个小梦呢其实跟他呀也没说英语，因为俩人共同会的语言只有中文，俩人说两句中文。但是第一次小梦还没看上他，就是因为事出突然，就太突然了。瑞典姑娘这个小梦啊，这当时感到害羞，你看这瑞典姑娘还知道害羞，她就是 一 啊、哦，对对，不是，我以为他们比较开放嘛，北欧是吧？这第一次害羞了，后来第二次你瞧这保安他是怎么搭上的，他是坐在一个保安的自行车后座上，哎，碰见一个金发女郎，一个外国女孩，她在旁边，我觉着有点近于调戏啊，还是调侃，说哎呦好性感哦，嘿，结果那个妹妹正好又是这个小梦，好了，俩人结婚了，主要是这是真的呀，结婚了，所以她能到瑞典。然后她最近跟祖国人民还写信呢，不是在他的什么QQ 日志上还写，你看我在瑞典很快乐，但是我喜欢瑞典的环境，我取得了瑞典的居留，从星期一到五都在学校学习，在瑞典接受教育是免费的，感谢瑞典让我不再是旁听生，我希望有一天能在瑞典上大学，这是我的梦想。 首先第一个哈，把保安看的是一个比较低的职业哈，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误解， 政治错误啊， 政治错误。 嗯， 你要看过那个电影啊，那个 终极保镖，对，Whitney Houston 。 终极保镖。 对啊，他就是跟他的保镖这个恋爱上了嘛，那就是保安嘛，私人保安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故事你看，在人家的这个文化里边，这天经地义啊，人家也没说那个男的怎么处心积虑的去泡他什么什么，人家很正常嘛。后来据说两人分钱，两关系还不好了。那个演员跟惠妮休斯顿，那个男的也是 凯文，凯文科斯特纳， 哎呀呀， 那个男演员， 哎，凯文科斯特纳。 我觉得那个电影啊，你这我不是看过，就那保镖，真是这个反映了女人呐、啊、全部的意淫，你知道吗？嗯、就是这个，哎，这个女人 反映了女人全部的脆弱。 就是你看啊，就是说你看女人想这个男人有这么一个男人保镖，为了她的安全紧张的都疯了。你说这个女的。啊！而且最后 实际上 不惜生命挡枪口。 实际上这首歌后来一直有 I always love you， 嗯， 对吧？等到惠妮休斯顿去世的时候，人家老放这个歌。可实际上这两个演员为了这个片里面的片酬后来吵翻了。 所以 这是真相。另外我讲讲北大的保安，这我是有亲身感受。 嗯， 我有一次到北大开会，出租车进去了以后啊，到了那个地方下来哈、啊，就有一个保安来问我，他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去图书馆，就那个开会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方向不明了。他就仔细告诉我怎么走， 告诉我完了以后啊，他就说，他说您是去开那个现代文学的那个什么会吗？我说是啊。他说你能帮我要一份这个论文稿吗？他说那个论文稿的上半部分我拿到了，下半部分没有了。 我天哪！ 然后 哎， 北大保安就这么一路送我，原来有这么个目的。我说呢，我手里只有一份，因为我是讲者，我只拿到一份。我说我帮你去门口看看有没有，要是没有我也没有办法了。那我帮他门口看没有了，那我就跑去跟他说，我说我也拿不到了，我不能把我这份给你啊。他就很，那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进去以后，在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就举了这个例子，我就说北大你看这个气氛好啊，我刚才过来的一个保安问我要论文集啊，现在你说论文集很多。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这也没什么，以前毛泽东不有也是在这里做管理员的吗？ 北大图书馆就算内部保安、啊、是吧？ 对，也是个内部保安嘛，也是个管理员嘛， 这也是一条路啊，是吧？ 所以不出奇。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你不能把它单纯归咎是不把单纯把它讲成是一个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觉得这件事情更多的是人的性格，像刚才徐老师讲的，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像保安这个工作啊，因为他们可能收入比较低，甚至于司机这个工作，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比较蓝领啊，可能就是你比较不会想到说他会有什么更好的出路，或给他什么更好的发展性，未来前瞻性。但是呢，我必须说，像我一直觉得司机这个工作，尤其是开私家车司机的，因为我自己 很容易搭上女主人的。 不是搭上女主人， 还有 简 单， 不是 还有简单。 因为这样讲吧，我全世界跑，那常常要利用到这种所谓的这种交通工具，我遇到各种不同的司机。当你遇到一个好司机的时候，你真的是如虎添翼，因为你去旅行的时候时间非常短，你需要大量的很多的这个资讯，很多的帮忙。一个好的司机，你真的你上车之后，他第一个递给你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当地的电话卡。 哦，帮你买个电话卡， 人家已经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手机，他事先都会跟那个可能就先问好，然后你是需要小那个 mini car 还是需要大卡，人家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不是为了挣你的钱，对他来讲这就是他的服务。进去车子之后香喷喷的，冰冻的毛巾，一瓶水，你用不用得到不知道，但是他已经给你，然后地图，然后他身上他旁边就放了一台那个电脑，随时你要问路问任何资讯，他都给我两分钟的时间，待会儿你一下车之后你再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帮你准备好了。这我觉得像这样的司机，我告诉你他不可能一辈子当司机的。 对，他会当老公的。模范老公 至少 也不过如此。 不会老公不会，情人会。情人 这个也是，光美，你讲 女主人公崩溃的时候， 不是你讲这个 起作用， 你讲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这么想啊，很多女的把老公的标准定位的刚才这样，但是你看现在如果专业化程度高了之后，其实这一部分老公可以不做，对吗？老公专负责跟你谈情说爱。 刚才不是讲的不是老 公 的问题，我刚才讲的 是老公给你请的这么一个。帮手。 不是，那我们这样子讲，我刚才讨论的是性格的问题。我也有遇过，去一个小区，我去找朋友，然后我到那个进去之后，我问，哎，保安先生，请一下那个12可非常大的12套楼的那个什么 B 座在哪里？ 不知道。 我说你新来的吗？不是。 不知道。 我说那你能给我个大概方向？不知道。你进去里面问，你往里走就行了。然后我像这样子的人的性格，你不管是当老公也好，当保安也好，我估计他一辈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当保安，因为我觉得他很快连保安他都做不了了。 是，我跟你说这个水平啊参差不齐。你像你徐老师，你讲北大的这个保安，这确实是这个书香门第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的保安那家伙素质也很高，绝对是哲学家。他每天想的、每天问的都是哲学的终极问题，三个。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是我在一微博上看了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真的，你看他们都有资料，就是说去这个北大的这个保安叫甘向伟，北大保安，考上北大中文系，出版一本书叫站着上北大，毕业后成了北京建华实验学校语文老师。还有一个叫贾作胜，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保安，考上山东师大历山学院， 安长青北大38楼楼长，这属于楼长，然后呢出版民国史话。你看这杨顺去瑞典当女婿。 我这个在北大上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好害怕，因为他除了学生啊年轻的以外啊，这角落里有至少有那么四分之一啊是中年人甚至中年以上的人，搞不清楚那个面貌就完全不像学生。 保安队长， 我刚刚去的时候之前就听过有人说过讲课要小心啊，有关部门的人会来听你的课。我心想这一定是有关部门的了，这个年纪哪像学生嘛。后来我休息的时间我就故意去跟他聊天了嘛，我想我至少跟他套一下近乎，他以后打报告的时候对我手下留情一点啊。我说您哪来的啊什么的。后来听下来才知道，原来北大有一风气，有那么几千人没有资格读书，在各地考失败了，专门住在北京住在北大附近的平房里边，很贫穷的房子、到处听课。这个现象已经是很多年，所以这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北大有腐化现象打官司吗？我得替北大，北大有好的地方，这个传统据说 什么叫北大有好的地方 对就五四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就是 open 他的课堂，他不管你进来是什么人他都，所以全国有那么一批人，他不单是保安的问题，有很多人就是失业，到严格讲就是在别的地方，你要想象这些中年人，他在他的家乡，在他的老婆眼里，他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是不甘心做事情的，就跑到北京你干什么，你算什么吗，你这个时候你还读什么大学，你发什么梦吗，肯定在家里被人骂死。可是这些人他可能不像你说的他们那么成功，可能一辈子都进不了大学出不了书，可是我还是佩服这些人。 嗯， 就我佩服这些，不单是性格问题，你刚才讲是保安的性格问题，我觉得不是，现在有整的这个农民工进到城里，保安社会地位低，他之所以是一问三不知，就看到你的名牌心里就有火大，我跟你讲。 你觉得是 这个吗？就仇富，我跟你讲。 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跟你说啊， 很大成分。 我跟你讲一个真，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就因为啊，比如说我认为在香港这个保安的这个行业，或者在西方吧，发达国家吧，包括保姆啊、护工啊这种行业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你知道吗？他有什么叫专业？专业就是 受人尊敬， 专业就是门槛很高啊。就像你说的一个司机，你以为谁都能当司机吗？对吧？你到达司机这个程度是很多门槛很高，但是你也要承认我们国家专业化程度还很低，而且他还有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保安啊，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住在一个小区。他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最后把我们家这个亲戚吓坏了，因为呢，有一天楼底下这个保安呢就打那个对讲，他说你打对讲干什么呀？楼底下保安就说那个我媳妇儿来了，那个前几天住在那个别处，现在没法住了，能不能在你们家住两天？ 啊？ 好，他说你这么就楼底下的保安，他在对讲里说。他说你这个你怎么你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知道吗？你没碰见过，说在哪儿睡啊？保安说也没关系，就在你们家客厅打地铺就行。你知道啊？你看，这就是一个从乡土社会中来的人，和碰见了一个城市的家庭，这个碰撞啊，互相间你想产生的是这个我这个亲戚这一家人是整夜的恐慌。他恐慌什么呢？说这怎么办？说投诉不敢，因为呢。如果去投诉，假如把他炒了，他可是对咱们家情况太熟了，你知道吗？哎呀，让他来住，啊，不可能啊！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你这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怎么着啊？第二天这个家里人就下来，跟这个保安说，就是这几百块钱，你媳妇来，你去住招待所，你去就我们家这个人太多，也不敢说不让他住，你知道吗？我说你说我没有任何瞧不起保安的意思，我是说后来我们想啊，是不是他怎么想的，他是不是比如说他觉得村里也不外乎这样，你这个家里人天天跟我打招呼， 可能呢平常大家关系就很好， 哎，总是打招呼， 可能过年过节的也有红包，他呢说这话说难听一点，从他角度来说他是相信你， 也可能他确实是没办法， 对对， 也可能是相信你，觉得咱们熟啊， 我家媳妇来了肯放心住到你家客厅里，我把你当人呢， 对呀，你们家客厅那么大，你们又不睡客厅，晚上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不能睡一下。 其实刚才徐老师您刚才讲到说这个城乡的区别，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性格使然。你知道我是个夜猫子， 我非常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出去溜达，而且我溜达的范围还特别大，那可能会经过一些那个民宅啦，经过一些办公的区域。 你这样说了以后， 你夜游的还会到北京郊区吗？ 没有到郊区， 夜间有人跟你。 就是你溜达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个，你就会发现，其实北京的治安应该是相当好的，因为你无论是小区也好，什么办公楼也好。晚上已经没人办公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前前后后都有很多保安，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那些保安们都在干什么。嗯，当然最大多数的就是那个撑着脑袋睡觉的，这应该是最隐晦的一种。那也有那种三张椅子搬起来睡成大字形的，这种我也见过。然后呢，还有个保安最绝的，我经常看到他，那哥们呢拿一个智慧型手机。里面就那个音乐声放得非常大，因为他是在一个办公大楼的楼下，因为半夜没有人了嘛，他把那音乐放得非常大，而且他自己还一直做那种就是很高难度的那种舞步，我每次看到去他就是在那边自娱自乐。 是是是， 嗯，你就觉得这样的性格好，将来有出息。 不不不，我不知道有没有出息，就是说你要怎么打发那个时间是你自己决定的。我常因为我以前也觉得司机的工作、保安的工作很辛苦，但是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看书，你可以选择睡成大字型，你也可以选择很开心。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因为现在的科技太进步了，你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机，你可以利用移动型的电脑，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还是我觉得 你像这个中山大学这个保安这个杨顺，你就觉得他性格至少也是很好色的嘛，也不是说好色，就是他很活泼，对不对？他敢跟一个外国女留学生搭话，敢夸人家很性感啊，很漂亮啊，他也是很性格很活泼的这么一个人，有他的性格，是吧？当然这个要保安都这样也有点可怕，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接着他这个讲，我也喜欢半夜出去散步，我写东西啊，一定要在外面走， 夜游者很多， 一定要走。那我曾经有一度住在香港一个叫加州豪园，就是那个很多矮房矮房子的地方， 别墅。 哎，就我半夜就走出去了，走出去以后呢，走了几步以后呢，我就坐下来，我就坐在一个滑梯，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叫滑梯吧，坐在上面，我在想我的要写的论文嘛。但是很快呢，我就发现不对劲了，我回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尼泊尔人，你知道哎，原来英军的战士。 巨咖兵了，是吧？ 哎，巨咖兵，这么大的一个狼狗，就在后面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住宅区里边有一个男人，中年男人，穿那个短裤，穿那个汗衫，半夜三点钟呆坐在儿童的湖梯上，干什么吧？好，然后我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连房卡什么都没有。最后我就走回去，我有钥匙，我开得进，他才对我笑。之前就非常的凶。这是个狠劲直守的这个保安， 对，我也碰见过狠劲直守的公安，北京的公安，你知道吗？有一次赶得我愣没回家住，你知道吗？把我赶酒店里去了。哎，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也真是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北京有时候开一些很重要的会议，你知道吗？开会期间呢，我的好朋友住在那个胡同区，你知道住在胡同的北京这真正那个老的那个四合院里， 高干 很多都是高干，你知道吗？然后我有一天呢。他让我住在他的房子里，他把钥匙给了我。那么我先在他家里聊天，然后我要走过一条胡同，就到他家的另一处房子，我要上去住嘛。然后凌晨三点我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啊，我走了一段路，我觉得有车轮子的声音，一辆车呀一直开在我的身后，缓缓地跟着我。哎呀，我就会越走越紧张，我一看胡同还很长，你知道吗？过了一会儿，他到我前面。四个男的下来站我的四角，你知道吗？开始先不说话，就是伴着我走了几步，我就停住了上来。哎，要不说我现在也略有微词，我虽然我也没敢要，但是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出示一下证件呢，对吗？这把我给吓说你在这干什么？我说我回家。他说你家在哪儿？我说就在这个楼。他说这么晚回什么家？然后不是，因为他见到我呀在掏包，他很警惕。那他你包里有什么？他说你为什么手老放在包里，对吧？我说我掏钥匙。他说你们家门牌号码是多少？ 哦， 这下我傻了， 傻了， 因为朋友的房子我只能就知道怎么走。我说我领你们走一圈。说不出来是吧？ 这个地方你不要在这儿活动，你赶快走，赶快走。弄得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吗？最后我半夜凌晨三点多跑酒店开了个房，自个儿住了一晚。 回你自己家呢？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还没有家， 还刚来 啊，我刚出差到北京出差，到朋友家临时住。 结果那边你就不敢回去了？ 他不让我就回去了，他不赶走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北京公安很尽职的，你知道吗？你住在北京，你可以很放心。 这个我军同英军的区别就看出来了吧？ 哎，当然这是开玩笑啊，我是想从这个婚姻，咱就说婚姻这个事儿啊，我说到一什么问题啊，就是上次那个伊能静来的时候还聊这问题就没聊下去，就是是不是门当户对，你看啊，咱们大家一说起这个保安或者瑞典姑娘，为什么引起这么多人的议论呢？徐老师说的也对，是不是这个中间也有些人他潜在的有一种觉得保安是低的，但瑞典姑娘呢是高的， 对，瑞典的保安呢，假如这瑞典姑娘的爸爸是保安呢， 哎，咱瑞典我没去过，但是咱们现在知道好像英国人也是挺讲究门第的吧，就是 看什么情况，美国哈就是很少的人是讲究门第的，大部分的人呢真的一般真的不大 care 这些东西，尤其是女孩子只找上市集团主席，是特定集团、特定人群、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 总通常是被家长指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少之又少，可能发生过一次两次，但是大家就不断的把它放大，就说啊很大。 为什么放大呢？说明我们的民众对这种社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对。